1234005678。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这个东六环的北向南方向，陆阳桥到土桥新桥行驶缓慢。还要感谢流动信息员13号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广外湾子路口东向西方向车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个这个事故路段，京密路的进京方向孙河路段有事故，车辆行驶不畅。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建祥桥的出京，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桥的进京，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以上都是高速公路车行缓慢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特别隆重要请出啊。首先请来这个，这位是这个北京生活频道，知名、历史悠久、受众广泛的。资深美食节目十全十美的编导 还没停呢， 现在收视率可好 哦，真是、 是的，错错赵导，欢迎赵导。 嗨，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哎，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小胖在今天节目最开始放这首歌吗？ 嗯， 你没听最开始的英文怎么说吗？ 听不懂。 什么？你在哪儿开心呢？啊，你有什么新的计划呀？ 哎， 其实都符合今天的我们两位嘉宾。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还有另外一位也厉害了啊！这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畅销书《会玩》的作者，北京卫视目前全国收视率第一的上新了故宫的历史顾问杨元杨博士后。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然后我想问明明，明明今天是怎么了？ 他开心啊， 好久没见， 哎，他好久没见，他想你， 是 我也想他。 你想，你上个星期因为上心了，所以没来嘛？ 是。 他一听你没来，所以他也上心了。 对 啊，伤心了， 伤心了。 我为这事儿我也上心了。 是是是。 哎，周一围那集演了吗？ 哪集啊？ 不是每集都有他， 每集都有他， 每集都有他。 每集都有他。 什么邓伦是一集啊？ 不不， 没有，邓伦和周一围好像是固定的。 哦，他们是， 对， 其他会有不同的嘉宾进来。 换小姐姐， 对对对， 换小姐，双男主这么流行 的，有时候也会换那个大爷。 换大爷 啊，对，大爷叔什么都有可能，后续会有会有会有。 哎，是在边拍然后边在进行是吧？ 对对， 就不是说现在唰这一季都已经拍完了， 没有没有没有， 后期 好几期呢。 哦。很辛苦、 嗯、对对对对对， 真的 是的是的，嗯，反正这个为了今天两位隆重的登场，而且呢为了两位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特别要聊一期就是水的话题、啊、 就是我们俩太水了是吧， 不是汤汤水水啊，延续好像是上上周咱们聊的， 不是上周其实也是嘛， 上周也是 聊 上周火锅嘛。 哦， 你想上周我跟熊丽一起做节目，哦，嗯、一聊到火锅，你想上新了不在， 嗯， 然后那个赵错错在， 嗯， 哇、哦，他们俩就此起彼伏的聊火锅， 哦， 尤其是到小熊的时候，一说介绍火锅，无论是什么，四川火锅、成都火锅、麻辣的， 哦、 然后包括现在很流行的那个什么港式的等等。 哦， 小熊一般都说，哥，接下来十分钟都是我的。你想的， 呦、 哦、 厉害 了，厉害了， 哎呦，厉害了。 不过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嗯、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后来的话，已经不行了， 嗯、 已经不行了。有的时候开着车说，哇、哦，天哪，受不了了，关了。就听不了了， 哦， 就实在是饿， 实在忍不住了。 是是，所以你看，上周下了节目以后，连我都受不了了。 哦， 后来我跟小熊说，我说咱们吃点什么？他说行啊，哥，你说，我们吃羊蝎子去了。 哎呦， 你知道？ 哎，你们真去了？ 当然了，你知道我们三个人 啊 吃老城一锅吃了多少？仨人啊，酒没多喝，酒五两的那个二锅头，我们仨人分的，肉吃三锅， 仨人吃三锅， 三锅。厉害吧， 急吃白脸呗，就是下了节目为什么不吃，哎呀不用啊，对，不过现在吃这个倒是应景， 特别好， 是不是 特别好， 特别冷的时候，然后呢尤其汤汤水水喝到肚子里也觉得舒服，尤其吃火锅的那种感觉也特别好、 嗯、 热闹、 嗯、 对对对，今天咱们这个我觉得火锅如果上周没聊透的没聊到的，这周咱还可以聊，上上周咱们没聊完的其实也可以聊，我记得上上周我好像是骑着摩托听着咱们的节目， 哎， 就聊汤汤、 啊、还能听呢， 有耳机有手机亲爱的、哦摩托不先进， 不是 还有 他不是在摩托上搁了个功放， 他是在闪送的时候听的、 啊哦、这样 对对对，就是听了咱们的节目、 嗯、 我记得那一期啊， 嗯， 主要就听错错了， 哎， 而且是好像说了好多西安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想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是在四川上的大学， 哦， 然后再其次呢他最开始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是在西安电视台， 哎呦， 所以对那边都相对比较了解， 哎呦，怪不得你人生经历要不是一吃货呢，你看你这仨地儿 是 真好，嗯，好好好，频频点头，那今天咱们就还继续聊聊汤汤水水好不好、 嗯、 这个齐峰也说了，为了听你们节目我特意准备了一瓶酸奶解馋用， 酸奶不是越喝越饿吗？ 绝对的， 应该准备一个大馒头， 不，他那个是开胃的、 哦、 就是、 嗯、 就是解完馋， 哎， 或者说开完胃， 对， 接着吃去， 是 行吗？ 嗯， 来吧，咱先是我先抛砖引个玉， 可以。 我这一次， 嗯， 我是休假没去别的地儿，就回家去了， 嗯， 喝胡辣汤， 嗯， 但我就琢磨着怎么能把它能 吃出花样来呢？ 那倒没吃出什么。 胡辣汤里泡不同的主食就是花样。 哦， 啊， 泡大饼啊， 还是火锅的路子， 泡面条啊，泡馒头啊， 你这主食控就停了吧啊， 就反正现在河南省整个的这个胡辣汤事业没有怎么往前发展啊，没有让各位这个有点失望啊，还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就想着咱们在北京能不能喝到这样好喝的胡辣汤，后来我还真有朋友推荐了一个地儿，我也去喝了，确实挺好喝，但是那地儿吧，我觉得要是说了之后可能就得关了，就是我不觉得他可能几证都齐、 啊、 都齐全、 啊、 所以我也 不 推荐了，对对， 别细聊了， 那你 咱不聊他， 悄悄告诉我， 对，但是我买了一个那个速成的那种，就是能在家自己做的那袋儿 有，而且是郑州特有名的一家他们出的，方中山出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一个大包大概是9.9块多少， 嗯， 9.9块可以做9碗， 哇、哦，里边有多呢？ 有三小包，我还专门在家里边就做了一次， 嗯， 什么料没放，就用他给的菜包和粉包做的， 嗯、 你别说，味道还不错，比大多数北京外边卖的要好吃的多。 那我想问问里头有那个土豆， 你可以自己加没有？ 就像方便面 你说的那是西安 一样， 好不好？ 海带。 本来我们那儿就没有， 他说的这些都是底料啊，你可以再往里再添东西。 对对对， 方中山那我喝过啊，我是在俄罗斯喝的，一块去那个一个是美食达人，他就河南郑州的 哦，他带过去、 他带过去的，因为他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哎，还行还行， 是不 是？因为我原来没在河南喝过，我只在那个西安喝过胡辣汤。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都不一样， 所以我第一次体会那个感受。 对对对，还挺好喝的，就是那个味道，你要说真的到店里喝，好像还有点差距啊。就跟我们去西安，就去西安的时候，有卖那种羊肉泡的方便装的， 那个 也就是差距蛮大的。但是那胡辣汤，因为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难啊，就吃那个简便的那种包装，还味道还行。 我特别喜欢胡辣汤，尤其是一碗胡辣汤再配上几个生煎包，粉丝馅的那个，粉条馅的， 对对对对对，哎呀，对，还有小油条。 不吃油条就吃生煎包，我能吃， 真健康， 这么大的那个一口一个，我能吃七八个可能。胡辣汤， 哎，真的像你这个身材真的特别适合做美食节目， 是吧？ 真的真的。 但是我觉得我和那些大胃王比就太不能吃了。 那是两回事，那是两回事。你看每每比如说像小熊啊，像小胖啊，他们一说哎呀最近时间胖了，所以他们都给自己的解释都叫工伤 啊。 你看你最多是内伤，也不会有工伤，身材保持还特别好。 对， 来来来，那小胖已经开门见山的自己先说了一下，休假的时候 大家能 做汤。 然后我正好小胖那个什么明明说了这个开门见山了，说到河南了，其实河南就有特别特别有名的那个汤汤水水的菜，水席嘛。 水席啊，对 啊，对，洛阳 的洛 阳 水 席 啊， 洛阳的，对 啊。你居然只说了胡辣汤不说水席。 哦，水席没吃过。 你没吃过水席吗？ 没吃过。 我觉得水席没有胡辣汤好吃。 两码事儿。 真是两码事儿。因为水席是正经是席面儿。 对。 它跟胡辣汤那种小吃不可相比。 对。 因为胡辣汤可能是受众面更广，但是水席作为河南菜里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水席鲤鱼等等的。这个是。就作为河南最能说得出来的代表性的东西，对吧？现在，我知道原来有老字号，北京老字号那个厚德福做那个水席，而且很精细。你像那个牡丹苋菜，那个萝卜丝儿雕的非常精细，而且呢是那口高汤，关键看汤嘛， 对， 那个汤进去之后，你就觉得确实是，不虚此行。但是这个你假装吃的是这个燕窝。但是呢你吃出那个吃的是萝卜，但是其实能吃出燕窝那感觉来。所以当时过去不是管那个东西牡丹苋菜叫假苋菜吗？后来那个是周总理给他起的名字叫牡丹苋菜。多高大上的东西，但是其实挺便宜的。 对。 对吧，现在牡丹苋菜我看很多做河南馆子的地方。也不贵，但是做的比原来当年厚德福做的那个更精细一点，配料也更丰富一点，颜色也好看一点，搁点肉丝啊，搁点什么萝卜丝啊等等的。但是那汤就关键那点，就那个高汤， 对， 好喝。 对， 北京哪儿现在能吃上你说这种？ 你看那个王府井中环那儿有一中原食府 啊， 是吧？金石林有没有？ 有， 是吧？ 但是他没有，就是说我把它做成席， 我就说那牡丹苋 菜， 对，牡丹苋菜 很多的都是从那水席里边掏出来那么几 个 菜放在， 因为现在你说吃整个一个水席，有点难受， 对， 水饱的意思， 对啊， 就反正是有点够呛，但是呢。单拎出几个菜作为这个一个特色菜还是挺好的， 那可以去再重新体验一下。主要是我对水席的印象为什么不如胡辣汤，是因为我没吃饱，就是我们那年 去，对，就是汤水太多不容易吃饱。 对，而且我还那时候跟着旅行团去的那个洛阳，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在当地那时候我还没做美食节目，就刚大学毕业就到处玩去，跟着个旅行团吃饭，就我就没吃饱过。 那时候做的是一探到底。来来来，那雨说了，既然小胖说了胡辣汤，为什么不说说羊肉泡呢？那这样，让我们的错错介绍一个羊肉泡吧。 您说北京吗？ 北京也可以，西安也可以。 西安的，咱上集不是说了一大串，我说一个西安的，他说一北京的吧。西安有一个刘家，就不是那个特有名的那孙家，是当地方上人老去吃的那一家。 那羊肉泡是不是也是算汤汤水水？ 当然算了，羊肉泡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那字怎么写，当地叫干薄干干薄干，反正就是干的，上来没有汤，但是你可以二托一，就是你要两个碗，然后装上羊肉泡，所以我给你单上一碗汤，这叫二托一。然后还有水围城，那就是水宽嘛，然后那个一个大碗，它那特点就是碗特别大，感觉就是整个脸都在碗里头。然后它个水要漫过这个羊肉泡的那个尖儿，就那个磨的那个尖儿，是水围城。我就知道这两种吃法。然后还有就是北京的，就是那个老西安，反正我每次去那儿吃。然后还有那个哪儿，新汤食府也还行。三联书店那对面那现在不知道搬哪儿去了，那个跟他们家一直跟他们家吃羊肉泡，做的还挺地道的，再点几个羊肉串。 那咱们上次吃的那个就是新、那个、 就是西安饭庄那个、 对，那个最老了嘛。 对， 我拍过他们家那汤，那个大厨就是特别不爱说话，然后就是那只干活不说话那种，拍他可费劲了，我用尽了各种办法诱导他说话，然后他就是我这就是熬汤，再问就是熬汤，熬几个小时，然后这个羊肉就切各种羊肉的骨头和羊肉片在里面熬这个汤，熬出奶白色，就是整个是五分钟的节目，他一共就说这几句话，可愁死我了。然后写了好多字，你知道，就同期声不够就得配音凑啊。然后那个师傅，但是做的汤是真好吃，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沙发，说是毛主席坐过的。 对， 我还去摸了一下。 是50年代，不是去那个，就是路过那儿，然后突然进去说到那儿尝一下，还有照片，还有画儿。 对，他还算，我觉得还算比较地道，但是可能比西安要贵一点儿。他还分精品的和非精品的，好像精品的那个纸票是粉色的，不精品的是蓝色的，还是反正是两个色的纸票。然后给你发膜，然后你就拿指甲抠，一定要抠成，比黄豆粒再小一点的那个块儿，才能够给你煮透。这是北京的这个羊肉泡。 那我记得6-7年前吧，我去那儿吃羊肉泡，就陪一个西安的一个同学去那儿吃羊肉泡，他觉得就很正宗。而且呢，那天去边上坐的是戴爱群老师，碰巧遇的。 我觉得有一点， 他也是自己去的。 我觉得有一点，咱北京的羊肉泡馍馆给的那个辣椒酱就给的少，没有西安给的多。然后糖蒜也给的少。其他的粉丝，就是西安的那个馆子，你可以跟他讲多给我煮点粉丝，北京这个没有这服务。 那你在西安待过，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羊肉泡越吃越多呢？ 你吃太慢了，它泡发了，它那个饼是半熟的。你想那个原来是死个糖瓷的瓷似的，然后泡的吸的汤以后就变大了。 哥，你这个压缩饼干不能吃完了之后不能多喝水。 对，不能喝水。 就跟要吃馒头不行。 对，就跟人泡水里泡 就敷能了， 胖了。说哎，你怎么泡胖了？就是一个道理。 所以很多那个大叔去吃羊肉泡馍都要吃干薄，就是叫干薄还是半，我不会念那个字，就是不要把汤和那个馍搁一起，先吃馍，单给你上一碗汤。 冬天来了说，河南烩面也算汤汤水水？ 那绝对的呀，绝对算。你去问哪儿好吃啊？ 对呀，没吃过 啊？真的假的呀？真 不会吧？ 真的没吃过。 原来阜成门那儿不是就是专吃羊肉烩面的？ 但是也没吃过。 你不是经常骑车于来回来往于那儿吗？ 但是也没吃过。 好吧， 但是 你 想吃胡辣汤，就是方中山的那个，也是跟着他一块儿去郑州吃的。 对，河南烩面在北京有好多地儿都能吃到，但是呢，真正好吃的我觉得还是那些小馆子，就你根本不知名，它可能就四个字河南烩面，你一看里边人不少，您就进去看它的肉还行，您就可以尝一尝那儿的面，应该都不错。但凡去过我们经常说的很多卖河南菜的一些馆子里边卖的那些那个所谓的河南烩面啊，都是改良的。 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这样，就是一上这种饭庄的小吃吧，它就点心化，它不是那种街头吃那感觉，它也不往那方面做。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为了卖上这个价格，它到底加东西。比如我吃过一个河南烩面，

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淑印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黄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 哎您好您好。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吧，好像说是这个风马上要来了是吗？ 哎是的，基本上到家门口了吧。 哦好。 应该说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地区呢目前来看还是有雾霾，由于这个风比较大呢，在风刮风之前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浮尘天气，特别是这个北部地区啊会明显一点，所以说这个前半夜就现在到前半夜呢出去这个户外活动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这个加强健康防护。那么现在预计呢今天前半夜10点左右开始啊就有冷空气影响北京了，雾霾呢也将逐渐的清除，明天到周末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就是以晴天为主了，同时呢这个弱冷空气啊会频繁的影响北京，会经常刮起啊3到4级的小北风，所以说从明天开始到这个本周末呢基本上没有明显的雾霾。那么气温的情况呢，预报未来几天啊最高气温呢也就是6度到10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在0下1度到0下4度，所以说明天到本周末呢北京地区的天气对出行游玩啊还有户外活动啊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太好了，那其他旅游城市的呢？ 其他旅游城市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华北地区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还是有一些雾霾。从这个降水情况来讲啊，未来几天咱们大陆呢降水比较稀少，就是有降水啊也是时间比较短暂，雨量呢也很小，对出行游玩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主要还是今天夜间这个冷空气啊开始影响华北还有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会逐渐刮起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啊有6到7级，由于这个风力比较大，在华北北部啊还有这个东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这个扬沙天气。那么受这个冷空气影响啊，在新疆的北部、甘肃的北部还有内蒙古、华北还有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会有6到10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呢可以达到10度以上。那么未来几天啊，由于这个冷空气强度减弱，对我国中东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说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呢和常年相比呢要偏高个1到3度。另外啊，在黄淮流域还有江南地区的东北部会有明显的这个雾和霾，能见度呢最差的时候啊可能还不到100米，这个对交通出行啊会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开车出行的朋友啊还是要多关注一下交通这个信息。所以说这个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未来几天出行游玩的朋友呢还是要重点关注啊咱们国家这个中东部地区能见度的变化，防范这个低能见度天气啊对游玩带来不利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的分享以及介绍还有您的提醒，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北部地区的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利汤路、天通苑路段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北苑东路的南北双方向，还有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学院路北一三院路段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元。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错错。 欢迎，再次欢迎二位。不过今天我们一聊到说您爱吃的汤汤水水，哇、哦，有好多的朋友都发上来了，大家认为好吃的都是什么？ 是 这个不着急啊，咱们一会儿卡缝可以分享一下。不过呢，在此呢，咱们也得先帮助几位啊，有这个需求的朋友 来吧。 你比如说，这个叫莫妮卡啊，他说：“各位美食专家好，请推荐一下朝阳区哪儿有可以喝到真材实料老火靓汤的地方？那真的是好多呀。” 和平里东街算朝阳区吗？ 算 啊。 那个阿静粤菜、 啊， 他们家每天都有那个靓汤。 这是个比较老的馆子了， 老馆子 88年开的， 对， 是生意依然保持的不错。 我推荐个18年开的，好吧，2018年， 这么新 开，离得也不远，就在那边，应该算双井那边吧。 双井， 双井那边叫汤鼎福，是一个朝越小馆。 哎、 然后为什么推荐他们家呢？是因为首先人家那个就是管店的那个厨师特别牛，原来做烤全羊的。后来人家跑到那儿之后，人家开始做老火靓汤， 对，而且是鲁菜大师的关门弟子。 是的，是的， 啊，那很厉害。 就是他做的那个水准啊，肯定没问题。而且最关键，我还看了一下，人家每周都有不同的推荐 靓汤。 对，比如说今天周一啊，周一推荐您喝的就是秋梨芡实煲牛肉。 好养生的感觉。 对，然后每天有好多什么红枣棋子煲土鸡啊，什么那个花生莲藕煲章鱼啊，等等等等。 都可以。而且据说他们家的那个烧鹅特别好吃。 是的， 嗯， 巨好吃。这是刚刚开的一家店， 对， 大家可以去拔拔草。 对，生意还不错。 对， 然后除了老火靓汤之外，因为它是主打的嘛，然后再其次有小胖说的烧鹅， 嗯， 然后包括还有小熊爱吃的煲仔饭， 煲仔饭， 哎，然后还有一些相对港式的一些小炒，很精致， 嗯， 不错。 哎，那我想起来朝阳区有一个叫麦汤， 嗯， 麦 soap， 麦 soap， 对，麦 soap，哦，他们家那个汤我还是好多年前去拍的，他家汤就特别奇怪，然后那个第一次见那个鳄鱼汤， 我知道你是哪年拍的，2013年拍的， 有你吗？ 没有，你开始叫了我，那天那回有五星拉面，有买 soap， 哦， 后来你就不叫我去了。 对对对，想起来了，哎，但是他们家煲仔饭我觉得特别好吃， 嗯， 就是有点贵，有点小贵。他们家汤的话，每天是两种例汤，然后每天也不一样， 嗯 嗯。 好多这个传统的就是有一些老的那些粤菜馆的每日例汤其实做的都还不错， 他们好讲究喝汤啊。 对 对对， 原来在鸟巢那边，鸟巢的东边有一家，也是在就是我在那边住的时候都已经开了有10年左右了，后来我在那边住的6年他也依然在，但是我不知道最近在不在了啊。也是专门就是做汤的，只做汤，其他什么都不做。 吃得饱吗？ 对呀，我也好担心。 吃的可能水饱吧，但是养身子。然后他们家就是你一进到就不用进去，就在外边就能看见有好多的瓦罐就在那闷着，里边拿炭闷的那些汤。 你具体再说一个地方， 一会儿我查一下。 因为我就住那边，我可以告诉你 啊， 还在不在？ 就在 鸟巢哪儿？ 鸟巢的东边的一个小巷子里边。然后呢，它旁边应该是一个公交总，算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总站，就在总站旁边，一直把着一个十字路口， 开着呢 是吧？那一家汤我喝过，但是很早之前了，很好喝。 是不是要自带主食去？ 不知道，也可能是我那时候钱比较少啊，所以没点主食。但是我就记得，因为光你一看门口就看见有好多好多汤，我就到那儿选的汤。 公交总站北边。 啊，对对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就在那。 嗯， 叫什么名字？我一会儿查一下 啊。但是现在不是只卖汤，我在那儿吃过饭。 你 啊，那我就放心了。 肯定得有。 哦，好的， 嗯嗯。包括吕海洋说，拉面也是汤汤水水吧？对，是的，没错。冬天来了说云南的过桥米线，对，没错，嗯，大家说的全对。 说到米线， 啊， 我想起来一个事儿，那个前两天我一朋友外地朋友来北京了，然后呢就说你做美食节目的一定要带我去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儿。后来我想现在物流这么发达，那吃的东西哪儿都差不多，我想想那中环王府井中环那个卫生间，那个我特别 那儿有什么 特别有特色是吧？ 哇，那卫生间真的好豪华，是我见过最豪华的。我带他参观了卫生间，然后参观他也觉得哇好豪华，然后他问我吃什么，然后我们就从中环出来，然后过马路去吃了老藤记米线，就是云南那个插队回来那个北京大爷家开的一碗汤米线。 嗯，好吧，来吧，接下来谁介绍？ 我来，因为汤菜特别特别多，过去袁枚总结叫满菜多烧煮，汉菜多汤羹，汉菜就是咱们这个汤菜经典的东西太多了。我先从北方说起啊， 对， 那个刚才咱们说了那个洛阳的水席，北京你像那个梅兰芳大师最爱吃的三个菜里头就有一个是汤菜，他就爱吃这个葱烧海参，还有这个醋椒鱼，醋椒鱼其实是一个汤菜， 嗯， 是拿那个高汤汆那个鲜的桂鱼或者鲜鱼吧，然后再加这个胡椒跟醋，但是现在做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少，不容易吃的。还有一个就是汤菜，就是砂锅散丹 啊，这个有 对吧？这个是就是其实就是清真菜里头非常典型的一个宴席菜， 对， 就是手散丹，然后呢嚼起来脆嫩，然后拿那个高汤再去熬一下， 嗯， 然后就是胡椒香菜一吃，哎呦特别特别香，尤其这天儿， 嗯 嗯，哎，它跟那个砂锅羊头又不是一个路子， 嗯， 它做法是差不多的，但是砂锅羊头呢就是吃那个软烂， 但是它这个呢有那个脆嫩，还有高汤窜进去你越嚼越香的那感觉。哎，反正我是 想想就好吃。 是啊， 嗯， 反正我是特别爱吃这个菜，就是现在反正又一顺有这个菜。 嗯， 砂锅羊头其实也可以点，鸿宾楼也不错，但是这个砂锅散丹我觉得是更值得推荐的。 嗯 嗯， 就这些菜， 嗯， 少不了一样东西。 嗯， 就是胡椒粉。 嗯，对 对吧， 主要发汗。 对，就是冬天里边你要喝那汤汤水水的，要没点胡椒粉， 嗯， 总觉得少点什么。 嗯， 最近我回家这一星期老干活嘛，老在家里边做饭，每天都得做点汤，不同的什么肉丸子汤、素丸子汤， 嗯， 然后疙瘩汤、疙瘩汤。 他是个南方人。 不是不是，是因为那个我们那个老人点，我说您想吃什么呀，疙瘩汤，我说还挺洋气，疙瘩汤，疙瘩汤是吧？他说对，疙瘩汤。我说好好好，疙瘩 字眼。 哎，我就跟人家一块儿去，就是做这些汤的时候，最后都会，因为家里边不是所有人都能吃辣， 嗯， 我就自己给自己的那一碗，我就重胡椒，哎呦， 嗯， 香极了，尤其是肉丸子汤，哎，来点那个太好吃了，嗯，啊！有好多朋友也给我们发照片，比如说若水，若水说。荤的素的煮一锅汤水在家里边吃饭是最舒服了，这个我看人家自己弄了一个电的那种小火锅似的，里边放上自己爱吃的什么丸子呀、金针菇啊、圆白菜呀，这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的放了一锅。这最关键有他发了一个是煮熟的菌菇鸽子， 就是人自己包的， 自己包的，这应该是他自己包的， 哎，砂锅放在火上咕噜咕噜包的。 这太牛了，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去广东的时候，广州， 嗯， 早上起来去一家特老的一家店里边， 嗯， 他每天早上大概可能也就是跟咱们这儿的那个卖那个油饼似的，他可能也就早上六七点钟开门， 嗯， 卖完就完了。他是什么呢，鲜椰子里边塞的有鸽子、有鸡、 椰子鸡、 有牛肉，就一个鲜椰子里边就放在那儿，然后隔水蒸 啊， 哎呦，好 啊，那肯定好吃 极了， 嗯， 特别好喝，里边什么调味料都没放，不是说像咱们这儿，我发现广东的汤 还是应该搁一点盐吧， 一点盐都没 有，盐都不搁， 盐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调的那个味道，哦，那个味道你都根本喝不出来盐。 那你要蘸水吧，你要打蘸水， 没有没有没有，里边人家那个鸽肉啊，包括那些鸡肉，其实人家说不建议你们吃，你们就喝汤就完了，喝那个汤回口是甜的，入口的时候稍微就是满口的鲜，回口是有点甜，因为它里边还会放一些，嗯，有的好像会放，是放干的无花果还是放什么，反正就用一些水果来调它那个味道， 嗯， 好喝极了， 那肯定肯定肯 定，对，嗯，特别好喝，建议大家去广东玩的时候一定尝尝那个，那个巨好喝。 嗯小鱼儿人家发来了图片，看来是自己做的， 哦， 但是一看就觉得鲜，虫草玉米排骨汤， 哟，高级了， 高级哈， 嗯， 啊，玉米排骨汤就还好哈，还加虫草，哎呀，厉害了啊！还有这个潮也说了， 嗯， 胡辣汤，我们全家人都特喜欢吃， 真是，而且胡辣汤也必须得往里放胡椒粉， 对 对啊， 不然就不叫胡辣汤了， 是是是，尤其你看，比如说我在外面饭馆吃饭的时候要胡辣汤，就是比如当早点嘛。好多的顾客人都跟服务员说多给我往里放点胡椒粉，感觉 我想起小时候看那个小品，那个谁， 啊，胡椒面 抢那个胡椒粉， 哦，陈佩斯老师， 对 对, 对, 对吧， 吃馄饨也得放啊， 嗯嗯，这个印第安人说，我推荐一个啊，在平乐园那边有一个叫凤旗羊肉烩面的，他们家的烩面特别好吃啊， 嗯。 洪建也说了，西安饭庄辣椒酱你可以单要免费啊， 哦，可以单要 啊，对，但是糖蒜他没要这估计不免费，我告诉您啊。还有这个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他说，哎，赵导是叫赵雪莲吗？ 啊，是啊。 哎呀，跟我妹妹同名不同姓呀。 我们 好巧啊， 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 他说他以前在河南内黄，内黄的炸灌肠特别有名， 啊， 但是内黄的那个灌肠跟咱们北京的 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一样，都不是一回事，那是真的是用肠加血， 哦， 有煎的，但是吃法挺一样，它也是煎的薄薄脆脆的， 然 后 也要蘸料 蘸蒜汁吃， 哦， 也是那么吃。他说他在那边吃过那个粉渣，也是我跟你们说过，我们那儿叫什么来着， 一会儿再说啊。他说煮熟的粉条还有葱姜末五香粉淀粉搅匀了上锅蒸，蒸熟了之后晾凉切片煎，两面金黄蘸蒜汁儿特别吃也行。还可以直接就是您做那个糖醋鱼啊或者做什么，拿那个调完汁之后把这个啪往里一放，咕嘟嘟嘟嘟嘟咕嘟完了之后拌米饭吃，巨香， 嗯， 特好吃。嗯， 好吧， 真是自虐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像光影说，突然听你们说的我好想吃个驴火呀，哪儿比较好吃？来小胖你说。 利顺桥， 对， 利顺桥吃驴火也可以，或者想奢侈一把就吃他们的驴 子盖。 哎呦，那子盖真的上去之后俩人吃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吃的饱饱的啊，得有一个人得比较战斗力比较猛才行啊。那一份儿你看着好像哎呦这么贵怎么就这么点，吃起来还是挺猛的，它里边相当于有八个饼呢，就是他把一个饼切成两半，我就算四个饼嘛，然后有八个大饼，然后加上所谓的驴子盖就是驴的五花肉，肥的瘦的特好吃。 吃这个得携带明明去。 哎呀，这 为什么呀？ 他不说了，战斗力也特别强。有一个人， 我可以，我可以，我自己吃了，我自己算四个烧饼，我吃了大概三个。 那不能吃不了打包走呗？ 没有吃不了这回事儿 啊，真的 特好吃。 驴火我吃不过你。 哦，是吗？ 这样，下次介绍你们一个吃骡子肉的地儿。 哦。 吃骡子肉的地儿， 哦，是吗？ 嚼得动 啊？ 什么味儿？ 当然嚼得动了，而且也不柴、啊、 特别烂， 也不柴， 哦、 而且那个肉的纤维啊，嗯，跟 想着骡子肉就应该是好吃的。 那为什么要下一次才介绍呢？ 今天说汤汤水水， 对啊， 人家就没有个汤吗？疙瘩汤也没有吗？ 没有，就人家 就是小铺门口， 哎，人家就卖这个了、 啊， 门口天天排大队，嗯、真的。 唐王唐说了，想问问你们，想过吗？汤汤水水会变胖吗？ 哎，我刚才想说南北方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南方人每天都得有喝汤，但是北方人不一定。还有一个差异就是南方人喝汤是饭前喝汤，就说饭前喝汤窈窕健康，北方人饭后喝汤溜缝啊，就是白白胖胖。所以咱们也得饭前喝。 哎，真是哈、啊、 因为咱们冷， 对， 它需要更严实、 嗯、 人那边热、 嗯、 先喝汤少吃点。 对，而且、嗯就是我小时候啊，就是请宴席的时候，一般不能前面喝汤。 对、啊， 这 都是后头、啊。 这不一样，就是、会感觉什么呢？哟，你这干嘛呀？那么抠啊？要给我灌一水饱啊、嗯？ 而且你看咱北方的菜里很少叫汤的 啊。对对， 汤本身就少，而且很少叫汤。我就推荐一个那个乌鱼蛋汤 哦， 对吧？但其实老名字不叫乌鱼蛋汤，叫烩乌鱼蛋。 嗯， 它是按烩菜那个方式走的，咱们大量的这个汤都用在这个扒菜呀、啊、 嗯， 烩菜呀、啊，就好汤都用在这上。 嗯， 谁家的乌鱼蛋汤现在最好吃？ 都不错，那些老字号都还可以。 同和居 啊，同和居是 同和居， 同和居， 东青楼， 嗯 啊，翠华楼好像现在最近开了，翠华楼也不错，就是这些老的这个卤菜馆子都不错， 同和居。我老点他们家那外卖素包子，这么大个儿，就他一个包子是一个塑料那个饭盒， 一两一个的那个吗？ 我觉得不止一两，真的这么大。 嗯， 然后是粉条馅的，哎呀，好好吃。 嗯， 你说的是那个三里河那个吧？ 我叫的外卖，应该是从那个哪儿送来的？ 上海。 嗯，对。 啊， 嗯， 真好聊，汤汤水水都能扯到包子。厉害啊！先 你看，刚才就说那个烩乌鱼蛋，基本就是最后的。 啊 最后上、 啊、对对对 最后上那一乌鱼蛋汤，然后剩弄点这个汤汁浓点的菜啊，然后就个馒头。你比如说喝乌鱼蛋汤，就是烩乌鱼蛋，吃个银丝卷，一边掰着一边吃。 嗯、对对对， 烤馒头什么的比较合适。 而且乌鱼蛋汤也是拿胡椒特别重的胡椒粉， 对， 好吃 极了。酸辣的嘛。 对，山妮说给推荐个好吃的酸辣粉呗。 我觉得那个金鼎轩的就行。 啊？ 真的？ 我还觉得金鼎轩做的小面还行呢。 我真的最近就吃他家吃酸辣粉，每次我点两样，一个酸辣粉，一个他们家的炒窝头。 好吧，当他没说啊。 哦，还有一家甲乙饼也可以，甲乙饼还有好多家分店。那个哪儿就是那个像 M 一样那个楼，是西直门那个楼，那叫什么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就在桥边上嘛。 对对对， 凯德茂 啊，对对对， 三座大山。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波猴样杨元。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错错。 再次欢迎二位。不过在此我们也要真心谢谢太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他们刚才都帮助我们说到了他们觉得酸辣粉哪儿比较好吃。你比如说像刘洋说鱼信川菜的酸辣粉特别好吃。 哦，大 K 说了，酸辣粉的话吧，我觉得呼家楼一碗面，他们家的酸辣粉和小面都特别好吃。还有真真小吃和这个你觉得也好吃吗？这个、我就不说了啊。他说真真小吃他们家的酸辣粉也不错，这几家调的汁儿都特入味，而且粉也不坨，特别筋道、 是的。黄鸿渐说了，临近的酸辣粉也还不错、 真是真是好是。哎呦，一说好久没吃临近了。 你看， 说起来我就想起来这么多了。 你看，说的这些都比你刚才提的那个强吧？ 各有特色。 这就等同于，哎，汤汤水水好吃，一说煲汤，我觉得金糊的好吃，好就可以忽略不计。 是唐王也说，西单的酸辣粉啊，叫天下小富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现在搬到那个华威上边去了。哎，是华为底的吧？ 明珠还是华为？ 明珠、华为， 反正两个楼里头 都在西单嘛、都在西单。 是 明珠不临那个西单那条街， 华为是临街的， 那就是明珠 啊、 明珠，明珠，明珠，明珠。 来来来，你们三位有贷款需求吗？ 有，我有 啊，有啊， 特别好， 有有有有有， 特别好， 有，有水便是财嘛， 真的真的。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就跟贷款有关系啊， 他特别好， 哎，对对对，尤其是小胖，你也得认真听，而且咱们真的得按着这上头一字不落的说， 得嘞， 好吧，来啊，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与了吗？ 哎呀，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一万的抽奖吗？哎呦我的，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一名男性，这不是歧视吗？ 这人家都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也不高，可能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了。 沉默是金，这机器怎么那么不懂我呢？ 别说啊，有懂你的 哦， 建行会懂你 APP 懂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的名称全称啊，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的额度。你要是符合条件的，立马就能贷，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 哎呦，哎，你说像你这么说，贷款这么容易，他不怕借错人吗？ 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人就直接看。你是不是老赖呀？你是不是这个人呢？ 真好，哎，说这么半天，能借多少钱呀？ 多了啊！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0万，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最高1000个。 哦，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哎，真的。就这个，那天上节目跟小熊说完了这个会懂你 APP 之后， 疯了。 不是， 他就不上节目了，是吧？ 下节目以后，我在公交车上，这不是 公交车上就开始， 不是， 哎，我借1000万，还、哎、 没有没有，公交车上，因为国家支持嘛，哦、公交车上、 啊、现在真的最高能借1000万，能 看 1000万，看 新闻联播，建行的这个都上新闻联播了 啊、 哦、啊，然后我又认真的看了一下，真的。还是不错的、哦、因为真的是对小微企业有一定的帮助的， 是是是是，因为我前日子我常用那银行， 人家只对企业啊， 不是、我常用那银行说这就是10万就很高了嘛， 当然 的，对对，这我一听哦300万， 当然了、嗯、对于企业来说这真的是一个救急的钱， 对 对、 嗯、 啊，是这样，就是大家肯定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电话，哎大哥您现在有用款需求吗，啊我们这儿办了什么，像这种我觉得您就千万别信啊，就 算我不知道什么人会信这个 你 知道我因为我经常接这种电话，我就跟别人身边人的讨论， 因为确实有很多善良的阿姨 的 叔叔 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电话， 那可能你确实没有贷款需求啊。嗯，这个有些人真的就是你但凡手里边比如说我想买一大件特神啊，也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知道的，人家哗就这种电话都来了， 嗯， 但是像这种的我觉得您就甭信了， 对对对 啊，这个但是建行 对国家 这么大的银行、 啊、是是是， 所以您这边要有什么呢您就可以找他们去啊， 是 能不能带下来二说啊、 嗯、 先去试试去， 嗯 好吧， 将军说了你们几个戏精，嗯梅州小吃酸辣粉也不错呀，如果你要是觉得怕辣怕上火没关系，你可以跟人说嗯给我来点不辣的酸辣粉， 哦 那看来只酸呗， 对对对 酸粉 还真是， 哎 真 是 是 是， 嗯达奇也说了刚才那句懂你，哎呀感觉好像会员申宝的广告， 别闹啊 好啊，继续回来，汤汤 接着说 水啊、汤汤水水啊， 来来来，先让错错，因为是有听众， 对，有个听众 说要教做法吗？ 是我有一个，就我刚才有一个看到一个听众，他叫鲁迅说，他鲁迅说啊，你们吃过新疆的汤饭吗？我告诉你怎么做啊，胡萝卜、青萝卜、土豆切丁炒半熟，泡好野蘑菇，羊肉焯水炒焦了边儿，加开水，放以上全部配菜，大火烧开，小火炖，和面，和面两碗。抻成条啊，和面两碗，抻成面条，切丁，手捻成微型猫耳朵，汤炖1个小时，下猫耳朵，出锅吃，好复杂呀，感觉。 当然， 他说 挺好吃，必须复杂。 他说佐料是就放点盐，一点酱油，吃以前醋和油泼辣子自由发挥，建议再配两个凉菜，来头糖蒜。好饿，而且他特别逗，这个听众已经开始在家里炸丸子了，他一会儿要做丸子汤、 哦、这个厉害， 好神奇啊、 这个、 哎呀，我看着好饿，不行我缓缓， 习惯了就好 好自虐呀、 啊、我突然想起我有一次，那也都是一年前了，我跟一个新疆的朋友学做手抓饭， 嗯， 第一次做出来就特好吃，那个饭做起来其实不难，特别简单的一个整个程序，特别、 嗯、 就是你等于炖一锅羊肉，最后把米往上一放就 OK 了、 嗯、 就这么简单的一点事儿，但是做出来真是好吃极了、 嗯、 因为我们买的那羊肉也好、 嗯、 用的那个米， 关键在羊肉 各方面，对、 嗯、 各方面用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做出来，哎呦真是好吃 倍儿香。 我又想起来上个礼拜吃的那个羊蝎子汤打的卤的打卤面了， 哦 我现在好想要一碗那个面啊。 哎其实不用，你看不是上周一我跟小熊他们下了节目不去吃那个老城一锅了吗，然后吃完了以后我还打包了一锅，然后就带汤的嘛，带汤的，然后回去以后呢就是那个汤第二天因为吃早点嘛， 嗯， 拿那儿煮了一碗面条， 那您那汤拿那个小筛子过一下，不要有骨头渣， 是的、 嗯、 哇真好吃，微辣、 哎、 而且极入味儿、 哎、 我老觉得就那锅汤我煮什么都好吃， 是 啊真不错， 下面条最好吃了。 嗯， 有一阵子呢，北京不是流行吃那水煮鱼， 嗯， 然后我们不是老去吃吗？吃完了以后就 把 那 个 辣椒打包带回家、 嗯、 然后第二天做红烧肉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就带点辣味的红烧肉， 你拿那个做麻辣香锅都行， 不会啊 好吧，风问了说，哎你们知道肉燕和这个馄饨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啊我知道， 来、 啊、 来说说， 那个肉燕的那个皮儿是拿肉 嗯 反复的捶打、嗯、然后成那个有粘性的那种片状来包的， 对， 而馄饨是 就是面皮儿， 面皮儿包肉，肉燕是肉包肉， 对， 就是肉燕好像是从福建 那边 过来，福建， 对吧？然后馄饨什么云吞啊什么的，就每个地儿的叫法不太一样，但最 肉燕是很不同的， 这个 啊， 对对对对对， 肉燕特别见功夫。我记得那个任尚正老师拍的那个电影，一上来就是讲一个老爷子，然后他的肉燕这个手艺就要失传了，因为他唯一的孙女是学敲鼓的，然后就两个人物，这边他爷爷在那打那个捶打肉燕的那个。 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相通的。 对，后来就是他， 是 但是他要需要他学这个女孩，本来可以当那个打鼓的那个乐手，可是他以后要接这个衣钵的话，就要去开饭馆嘛。然后后来这个女孩经过各种纠结，后来还是接了爷爷这个。然后最后就是他打着鼓，然后爷爷那边敲那个肉燕，还挺感人的。北京那个哪儿，仙顶乡，他们家就是从来北京就做肉燕。好， 仙顶乡 就是那个阿根那儿那个精深市场 啊，我跟你去过 对， 啊， 他们家做两个老菜，一个是鸡汤汆海蚌，一个就是肉燕。 那我今天本来还想说那鸡汤汆海蚌， 好，那接下来说 正经的，是这个福建的非常非常有名的闽菜，福州那边很爱吃这个。你想鸡汤，关键就是搭配档嘛， 对， 鸡汤汆海蚌很简单的菜，但是非常就很好吃了，就不用再说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俩样东西 多鲜 呀。 那期您去了吗？ 去了。 你和孙涛？ 对呀，啊， 孙涛烫的呀。 然后我记得那天还有锅边糊 啊。对，锅边糊也好吃，也是汤汤水水，那个我学会做了。他拿那个米糊和好了一定的稀稠，然后先把那个，它是一个这样很深的大铁锅，现在里面炒海鲜炖海鲜，然后把那个米汤糊在那个锅壁上，然后那锅是热的，它就会形成一张那个纸一样的，等它脆了以后再把它都捅在那个汤里面一搅和。 然后福建还有福建这个汤汤水水的东西很多，还有一个名菜撑干羊肚，也是煮出来的。羊肚跟那个就是撑干，就撑子的那个干撑子，然后也是煮出来，也是类似于鸡汤汆海蚌那种感觉，都是非常鲜的那个汤。好吃好喝。我记得那年我在福州，我自己去吃，我那个哎呦，喝了一碗鸡汤汆海蚌，喝了一碗撑干羊肚，反正就水饱了。 啊，我看我说那饱不了，你还 是，但水饱了，但是那个汤味道又不太一样，因为羊肉的跟那个鸡汤的， 对， 出来不太一样。 对， 然后那个羊肚要煮烂了，哎呦，好吃。 对，就是北方的汤汤水水，其实相当于就是物料丰富程度跟南方没法比。 对， 南方喝汤汤水水，人家自古就开始喝。北方的，我觉得最有名的代表的汤汤水水，应该是豆腐炖白菜吧。 啊，不是疙瘩汤，酸辣汤， 疙瘩汤， 你好像各种砂锅菜呢。啊， 对呀， 啊，对呀，啊， 砂锅白肉不行吗？ 对呀，啊， 西红柿鸡蛋汤。 哦，还有在大学里头免费喝的那汤， 啊，紫菜蛋花汤， 对吧？ 越说自己都没底气了吧？ 砂锅白肉可以吧？ 啊，可以，啊， 冬瓜 可以， 冬瓜丸子汤， 对对对， 这个可以。 砂锅白肉、冬瓜丸子汤、卤肉熬白菜。 哦， 你看看这是不是？ 还有鸭架汤。 是是是， 这个咱们先说那个砂锅的那个砂锅居多少砂锅呢，是吧？有砂锅三白、砂锅白肉， 对， 砂锅丸子汤什么很多很多，最重要就是那砂锅白肉。 哎，说起来这个，昨天的《风味人间》你们看了吗？没看啊，里边也有两个汤汤水水的，真的看得我很眼馋。一个是原来咱们中国大饭店的侯新庆师傅，他儿子教他儿子做的一道菜，炖生敲。哎呦，看着就 好似虐吧， 就真的是太虐了，尤其那点儿。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北京的甄师傅 啊，甄建国， 甄师傅，然后现在人家自己就还是把自己就是擅长的那方面要发扬光大，他做那个京酱肉，做完之后呢，拿那京酱肉炖的，我觉得应该算是火锅或者什么的吧，炖的一锅，哎呦，那个看起来也是特别的给力， 所以你不要。重南一北， 重南一北， 没有没有，我只是给你们提一个话题， 哦， 对吧？有争议才有讨论嘛，是不是？ 砂锅白肉那过去那个，其实那个肉啊，都是弄到七分熟，啊，就是因为什么呀？过去那个咱们砂锅居那来源不都是西四那附近王府的祭肉嘛？它就是基本都煮到不加盐，整方的肉煮到七分熟，然后。很多旗人就到他们家吃神鱼就都给分了，但是那个王府不能天天的那个什么呀，都请一堆人不认识人认识不认识到家里吃肉来，他就把那个就 赏给更夫，更夫再卖给市面上，偷着卖给市面上，然后不就有这个？它都是七分熟，而且呢没皮，因为萨满祭祀当年是，有一个程序是去皮。你到现在看那个砂锅居。 那个《延禧攻略》里面演这块就出问题了， 啊是吗？ 他那个不是有一段就是那个、 啊、吃鸡肉， 对，要陷害他吗？ 嗯、 就有个特写，那个是带皮的 啊，那他就不懂啊， 他没请你， 嗨， 看 嗨，就是说那个，你看砂锅居就是这样，就他就是没有肉皮，甭管是，砂锅白肉也好，炸子盖也好， 没有 ，因为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用过带肉皮的，好多人说这个你这风味就不正了， 嗯。 就后来把肉皮的都去了。 哎，上新了以后会专门讲吃或者什么？ 这一季没有。 哦，这一季没有。 这一季没有啊、 哦。 但是你自己公号会不会写一点这个？ 别写。 我自己公号写过。 啊写过。 写了杀过去这个、 不过看完了就是上新了这个以后，好多原来我不知道的东西， 嗯， 或者说原来都含含混混的东西、 嗯、 慢慢都知道了。 嗯， 你比如说我知道了紫禁城里有几个花园， 嗯， 我原来真不知道有那么多花园。嗯， 因为好多不开放， 对吧？ 嗯， 然后再其次，哈，皇上人家还专门给自己修了一块人退休了以后专门玩的地儿。 对对对， 啊，原来真不知道。 哥，那你就说明你去故宫的时候没舍得那十块钱。 故宫都 宁寿宫花园珍宝馆多花十块钱， 30多年没去过 啊，那会儿可能才两块， 2块钱都没舍得，留着喝胡辣汤 啊。 好， 这个将军说了。新疆首发转手抓饭， 他就饿了， 要用新疆的黄萝卜和皮芽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黄色的胡萝卜和新疆的洋葱哟，真的不一样呢。哎呀，感谢您的普及啊！印第安人也说了，说您把那个手抓饭怎么做？我跟您说特简单，就是买那特好的羊排，如果爱吃肉的话，买那个肥肉多一点的。就正常的炖，就正常你平时怎么做羊排的就怎么的，只不过用汤炖，只不过炖的时候我建议您可以放点皮牙子去腥、 嗯、 就是在您腌制羊肉的时候拿皮牙子去腥， 他们每个菜里都有洋葱， 对，别拿料酒去腥，因为他要喝的那汤，否则您拿料酒去腥，或者您可以拿白酒稍微去点腥也可以、啊、 但白酒容易苦， 对，就是因为它加热时间长了，酒就会 就白了，就 白酒稍微好一点，但是千万不要用黄酒，尽量也别用白酒，尽量都是用蔬菜来把它去把腥味去了，去了之后炖出来那汤一定要大火顶汤，它那个汤才能白，而且呢米要泡，泡完了之后撒在上边就 OK 了。胡萝卜呢，在羊排基本上快5-6成熟或者6-7成熟的时候放胡萝卜，要不全都面在里边了，就这么简单。那弄先炖羊排，炖一锅汤，然后再把胡萝卜放在里边，最后再把那个米啪往上一盖，等一会儿，哎就好了 ，OK 了。 我原来我公号里写过一个用电饭煲做手抓饭，就比你这还简单，就都搁一块儿。 来，我听听，咱俩做的一样吗？ 就前半部分是一样的啊，那个肉得先炖出来，然后就把那个胡萝卜切丁儿，然后那个先放米，你得先放米，然后呢你可以用你肉汤，也可以用水，然后把这个水放到比这个米稍微多你一个10指节就第一节的那个位置，然后把那些肉啊胡萝卜丁啊你喜欢吃的一些东西洋葱都倒进去，然后摁上，然后就精煮饭一会儿，就哔哔就叫你就可以吃了。 是的是的，相对比较简单。是，但是我原来不是拿电饭锅，我原来拿高压锅做的。 哦， 那个高压锅我觉得好有科技感，我不敢用 啊。真的吗？ 啊，不会吧， 就那高压锅它那个 刺刺的， 对，就觉得好吓人， 就关小火盖房呗 啊。 来，我们这节还有一点点时间，来圆儿 啊， 再介绍一个， 我再说一个那个这个传统上海菜， 可以啊， 糟窝头，你们吃过吗？明明吃过吗？ 没吃过 啊，这特别典型的那种上海菜啊， 嗯， 大肠、肥肠， 哦， 啊，然后 糟什么头？ 糟波头，有也可能叫糟波斗，就是有的地方叫糟波头， 哦， 有的地方。现在上海，我那年去上海，专门去想找这个东西不好找，做的地方都少。 嗯， 它就是这个猪肠，然后用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南方卤煮，还有点豆泡啊， 哦， 然后有点肥肠啊，然后用糟卤熬出来的。 哦， 它甜不甜？ 不甜，但是它是那种糟香的那种，那肠一定得特别特别干净， 哦， 一点异味没有，但是那个油质感和那个咬起来那个韧劲儿，你不用舔嘴了，确实 确实好吃。这个，但是现在能做这个东西的非常非常少，我去上海都很难找到。 哦， 但北京那个哪儿，湖江香满楼做这个。 哦， 啊，他写的就叫糟粕豆。 糟粕豆， 这个菜就是有点生僻，人家都 特别特别上海，就是特别特别上海街头的那种 东西，都点不出来，让我去。 嗯， 这次我跟小胖我们俩去南京， 嗯， 我吃那个都市里乡村人家那个肠子，哦，嗯，天哪，我觉得好好吃啊！ 是是，但这个就是味儿淡一点， 嗯， 就不像那个那么重那味儿。 对对，他你想他用糟卤做的，他，嗯，就是。反正有几种菜现在都很难吃到，在上海很难吃到，像这糟粕豆， 嗯， 或者叫糟粕头，还有青鱼脱肺什么的，都不太多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能沪江香满楼能吃这个就挺不错，能在北京吃，我那年去上海找了好几天都没找着。 哦， 嗯， 好， 这个是很典型的上海的那个风味。 咱们的一位特别认真收听节目的一位嘉宾， 嗯， 洪亮哥哥， 哦， 啊，说了，胖啊，甄建军师傅做的是青酱肉，不是京酱肉，好不好？ 哦，青酱肉，哦，那不一样。 我说的其实是青酱肉，只不过口水有点多，说成京酱肉了。 哦， 好 吧。哦，青酱肉那过去叫北京式火腿啊，那很不一样的，那个倒缸什么的很麻烦。 对， 嗯， 就整个就是他得。 哎，他青酱肉在哪儿卖？ 不知道， 我拍过， 拍， 啊， 我拍过便宜方有， 但是不一定好。 亮哥，甄师傅的那青酱肉哪能买呢？ 这个确实， 哎， 这个这 会儿等他发给我们 啊。 我觉得你们的听众真的特别可爱，就有一个听众叫于海洋，他说他在去机场的路上听得好饿好饿，上周去的路上就听你们聊火锅，然后就飞重庆吃火锅，看来下周要去河南吃烩面了。 欢迎到河南去， 真的真的欢迎欢迎欢迎！河南有好多好多也是汤汤水水的东西，包括上一次我说的那个叫炒羊烧羊肉， 嗯， 我一开始以为烧羊肉是红酱色 的 那种，结果不是，它就是等于是红焖羊肉里边没有面。 哎，你不是说现在你们那儿最流行的是那一锅那鱼还是什么的那个？ 那天 王伟哥哥来的时候你说的， 对对，那个鱼吧有点地方太地方，它不够河南。那个鱼呢您可能去到河南别的地儿那就没有了， 嗯， 但是我说的这个东西呢还是比较河南的，您去到很多地方都能吃到，就跟喝胡辣汤似的，去河南不同的地域吃喝胡辣汤喝到的味道都不一样， 嗯， 而且配的也都不一样，有配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方中山它是配肉盒的，嗯，当然人家也有油饼啊什么的，有的地儿就根本没肉盒，你说肉盒人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肉盒就很好吃。 有配水煎包的吗？ 有啊，河南鹤壁就是配水煎包， 然后那豫剧团特好， 对，还有配油馍头的，有配小油条的，有配大油条的，等等等等，特别多。来，咱们先进广告，一会儿继续回到汤汤水水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是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汤汤水水。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薄荷酱。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错错。 哎，先剧透一下呗。现在你们那拍到第几集了？ 拍到第七集。 哦，第七集。 哎，那拍的还挺快的，才演了三集。 那后期且做了。 对啊， 做包装不容易。 对啊。 一共多少集啊？ 十集。 哦，一共十集。 嗯， 反正是每个周末都演一集吗？ 对对 对， 对 吧？好。来，那我们也要谢谢。收视率不错， 收视率特高，会不会给你们提点成什么的？ 有我什么事儿啊？ 就是那种票房分成。 没有 没 有 没 有 没有。 收视率高， 你们收听率给你们分成吗？ 没有， 就是。 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很开心啊。 我们也是。 对， 这样的，收视率高会意味着有第二季。 你别当真啊，当真。来来，我们有几位朋友有问题啊。 好， 比如说这个 Julie 啊，说事儿吧。 好，他说刚才说的那个什么肉燕在京深什么地方？ 京港九楼五层 就有是吗？ 最好先打个电话去，因为点这个的人不是特别多，他们家是做这起家的， 而且比较难做。 对。 好吧好吧。另外一位朋友呢问，砂锅居是只有西四有吗？反正我吃的砂锅居确实 是在 西 四。 对，广瓦市吗？ 对啊。 对， 别的地儿呢？ 别的地儿他们是不是在那个甘家口开分店了？我不太清楚。 可以上点评上找找。 对对对。 好，另外一位朋友呢再问小胖小瓜，说北京谁家的红焖羊肉好吃呢？ 就是北京有好多家卖红焖羊肉的啊。 嗯， 比如说那个咱们说的那个 金门老鲍三有卖的 啊，特别好。不是这家啊， 玉屏桥那边我记得。 对， 那个阿兰菜馆。 哦，对，特别好。我也 不是 说他 啊。 有一个比较时尚的，然后在中环刚刚开的，叫 The Five。就是 The 五， 就是那个中原食府， 中原食府 The Five 中原食府， 对对对， 我前天刚去过 啊，对， 说那个牡丹燕菜也是他们家 哦，他们家算一家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什么金什么来着， 金石林 也有红焖羊肉，包括河南驻京办也有红焖羊肉，包括还有那个在二环右安门桥。南侧那边那个商都酒店里边也有红焖羊肉。其中有三家我吃过，比如说 The Five 吃过，商都我吃过，金石林我吃过。味道都还行啊。但是呢不太一样的是，他们都把这个红焖羊肉改成菜了。就是它只是一道菜，然后底下弄一小酒精灯，啪点着火，然后你就吃，味道也还不错，但只不过和我们这个河南新乡的 方式不一样。 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那儿是类似于像吃羊蝎子似的，你先吃肉，吃完肉之后拿那汤，您再涮锅涮菜涮菇涮面条，最后下烩面什么的都可以，是这种吃法。但是就味道来讲，刚刚我说的那几家都还行，您可以去尝尝看啊。 小玉说甘家口确实是有砂锅居 啊， 而且还不小呢。 哦， 另外一位朋友呢是名字叫客服，他说 客服你好， 哪儿可以吃到还不错的台湾小吃？ 台湾小吃有一个醉红楼是在那个鼓楼那边，是因为我最早吃的时候它是在帽儿胡同，后来它搬到鼓楼，好像东大街吧。那可以搜一下醉红楼，他们家东西还是不错。 很台湾是吗？ 对，很台湾。然后不仅开店的是俩台湾夫妇，是一对台湾夫妇，然后包括有台湾的美食家到他们家吃的也觉得不错。我觉得 还是就是我在那个台北的一些夜市吃了之后，我觉得他们家的比台北夜市的好吃啊，还是不错。 好， 嗯， 李想说了，说起汤汤水水，以前白塔寺徐记他们家的， 对啊，徐记烧丸子汤， 对，这个像豆面丸子汤应该怎么念呢？是豆面， 对， 豆面， 豆面。 豆面儿是吧？豆面儿丸子汤、嗯、那是真好喝啊！ 他家现在找新地儿呢， 就还没找着呢，关了是吗？ 嗯，他那个对，扩大营业面积，又拍他们家的时候最有意思了。然后全部的人都在他，因为他家没有堂食，都在胡同口大马路上坐着。我老天，大街上 坐，那不就跟那个大型胡同的面茶似的吗？ 哎呀，我都快笑死了。然后里面还碰到了几个那个，因为那个他家那个叫什么安平巷吧，那块有一个曲艺团的家属院，好几个说相声的，然后特别闹腾，一边吃。然后他那个丸子汤卖的最快， 嗯， 那我跟那儿拍片待了一天，就是他不停的在做，他中午还休息人家。 哎，他那豆面丸子怎么不一样啊？ 绿豆面， 都是绿豆的呀。 就是反正就是好吃、 就是、好吃呗、 嗯、它那个汤也好吃，那个油泼的那个炸那个辣椒油也好吃、嗯、也香。 你想就跟鸭血粉丝汤似的、 嗯、 比如说一到南京大排档，像小胖， 嗯， 包括熊丽，就是就算说嗯今天我不饿，然后人说 那点一个这个没有问题， 是 这个、啊、 男说那你点点什么，嗯，就来个鸭血粉丝汤， 嗯， 哎，那也吃的不错，热腾腾的。 他、嗯、有的地方吃那个丸子汤，那个丸子你咬开以后有一种不舒服的齿感，就好像添了东西似的，就是比如说可能全是绿豆面，里面可能加了什么棒子面这种的、 嗯、 他们家那个就没有，就是特别瓷实，然后特别进味儿。 哦，又瓷实还进味儿，那是吧， 嗯，好吃， 嗯， 还有他家卖的螺丝转，都是排队买螺丝转的、 啊、那吃那个什么，喝着那个丸子汤再撕着吃那个螺丝转，又解闷又解馋， 嗯， 只不过是没有堂食，吃着累一点， 就是可累了。然后他那个小桌子又特别少，然后我们都坐的那个路牙子上吃，特别可怜。 来，最后还有十分钟时间 啊， 先让赵错错先介绍一个吧。 啊，我想说一个叫小文的厨房，这是我最近新开发的一店，我刚发现有这么一店，就是还比较隐蔽，在那个光华路有一个韩国什么文化院的底商，就是一楼那儿，他们家有一个海鲜大酱汤，嗯，我觉得特别受用，嗯，就是料足。 哦，我知道，那应该是在，劲松什么那牙科门诊的马路斜对面吧？ 那没，不是进的光华路、 啊哦。我知道，就是在那儿。 哦，就、嗯、那 SOHO 那有几个大，比如说大圆圈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我最喜欢吃的，你们不要笑我，就是那个黑胡椒的毛豆，我去都要两碟，我觉得好好吃。我也不喝酒，但我觉得那个吃起来特别好吃。 你把我们晃范儿了，我们还没想出来笑话你呢。 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咱们上周说的那个打边炉什么的，然后还有一家就是小红袍在中环， 应该也是新开的吧？ 没有，他三里屯那个店开了好久了，然后就天天排队、嗯、中环那个也排，但是比三里屯的人稍微少一点。 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开打边炉的特别多， 就北京这不就一阵儿一阵儿的吗、 哎、打边炉可不是这一年开的多了， 我就说新开的， 新开的， 今年接二连三的 又来了，这个 对呀、 啊、 对呀、 啊 嗯。你想像前几天不是羽泉，不是那个海泉他们 啊，对他们也开、 啊、投资新开那三里屯那儿的，哇、也红红火火的，还不错。 嗯，我就觉得吃那个打边炉，反正就是，它不是你的胃被吃饱了，是你能量够了，因为它那个花椒鸡里面那个花椒啊，那个鸡那个汤。嗯，就像我这个饭量就没有什么肚子在吃主食了， 就一直在喝鸡汤 啊、嗯、对，就是水饱嘛， 喝到后来都有点觉得粘嘴唇 啊，对，就是 对 对对对，然后你也顾不上说话，就照相然后看服务生。 好，重点我知道在哪儿了。来，博士， 嗯，再说一个名菜啊，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吃了，前两年还能吃得到，曲园老字号，湖南的名菜，汤泡肚尖，他们家老主推他们家那个酸辣肚尖， 对， 那多好做呀，而且那个成本都差不太多，比那个汤泡的可便宜多了。那汤泡肚尖是汤菜，也是猪肚尖，一定要给它汆的就是脆嫩的那感觉，然后再用高汤去熬它，再加一些竹荪什么的，成本物料比那酸辣肚尖可高多了，但是价钱差不多。 现在还做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是前几年去吃过的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高高档的宴席菜， 对， 而且那个成本就比那个要高得多，价钱差不多，而且呢，就是跟那个砂锅散丹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它特脆特嫩，然后呢，那高汤再个把它这个浸渍透了之后，你在嚼的时候，随着那个咀嚼就越嚼越香，那个高汤那个味儿不断的进入那个味蕾。嗯，这个确实是 又自虐， 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就不知道他们现在做不做了。这是一个当年湖南的宴席菜，湖南宴席菜其实不像家常菜那样，湖南宴席菜最讲究是不见辣，像这个它那个反而是不辣的东西，反而是它最有代表性的湘菜。哦， 在曲园， 曲园，你看曲园跟马凯的区别不一样，曲园是他做宴席菜为主， 对， 马凯他是做家常为主， 家常菜 小炒为主，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这种讲究的菜越来越少了。我前年拍他曲园的那个发丝百叶的时候，就菜单已经没有这个菜了， 因为他觉得费功夫， 太费功夫了，卖多少钱合适啊？ 是， 像您这个2块钱都不愿意去看一眼故宫的花园。 不是，我觉得人太多了。 那倒是。 30年前哪有那么多人？是吧，哥？ 不，就是 我多厚道呀！ 不，就是以前啊，就是我特别喜欢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我从那个应该是南池子吧，还是北池子，我忘了。然后从那边直接穿，能够穿到午门啊等等，能够穿过去，正好沿着那个护城河底下也没什么人，而且拐过去那地儿我还能把车停在那个边上，因为那边上不就是当初那谁他们拍的那失恋什么33天， 对，就是那个哪儿吗，东华门那儿吗？ 对，然后从那儿走过去，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初夏的晚上在那儿散散步，哎，我觉得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正好人也少， 是， 但是这现在就很少去了。 是啊，每天早上10点半第一波逛故宫的游客旅行团就出来了，然后对我们的影响就是没有厕所上，然后全是人厕所里面。 好，这个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然后回答一下葫芦娃的问题，这是点名，要让波猴药帮着给说一说。 哎，你净难为他，他不一定会。 那就先问出来呗。他说了，哎，波猴药，这个跟我们说说肚兜和虎尾，还有响应扇户的这个区别呗，然后长长知识，谢谢您啊。等会儿再说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伴着这特别美妙的音乐，我们有请波猴样跟我们说说软兜、虎尾和响油扇户的区别。 是我这个 好，接下来10分钟都交给你了。 哦，是吗？ 好。 哦，那个其实我不太说不了那么细，因为我是好像是写过，但是呢当时是查了一些东西，我只有知道它位置不同。软兜呢就是其实就是肚子，好像是肚子那一块比较软， 肚腩 啊，对，但是其他的具体虎尾吧，好像是虎尾是脊背，然后扇 虎尾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整个鳝鱼最嫩的部分，从它尾巴骨数，可能数几节哈，往上边那三几寸的地方，那一块是整个鳝鱼最嫩的，那一部分叫 虎尾啊。你看，还是你比我清楚， 我就知道虎尾， 我记不了那么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反正就是位置不同，具体是哪？我还不知道。 特别好，特别好。 听明白了。 终于难住你了啊！来，还剩下大概5分多钟啊，5分多钟，这咱们还说说汤汤水水吗？还是咱不限制？ 不是，还有呢， 还有呢， 准备了好多。 好了，好了，是。 刚才抱歉， 这个字怎么念？魏 奇门。刚才。 刚才不是说到鳝鱼菜吗？卫戚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鳝鱼的汤菜。 哦， 全北京我知道可能就只有玉华台做吧。啊，它就是鳝鱼做汤的，反正比较少。它好像就是鳝丝一类的东西，然后传成汤。玉华台是以做鳝鱼最见长，有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鳝鱼菜。但原来能做全鳝宴，现在也是就像赵导说的那个，很多讲究功夫的菜啊，那就不做了。但是呢，卫戚门还有鳝鱼，等于是鳝丝汤一样的东西。这是鳝鱼的，还有砂锅鱼头。砂锅鱼头里头就分别就很多嘛，你像淮扬府有那个白汤的砂锅鱼头，有红汤的砂锅鱼头，还有那个砂锅鱼头，那叫什么？全家福，你没吃过吗？ 他吃过鱼头的佛跳墙， 啊、哦，佛跳墙，对对对，佛跳墙，佛跳墙。 哦，你说的是应该是佛跳墙， 对对对 对, 对、 啊，你看说蒙过了，对， 那个砂锅鱼头， 那个 太好吃了，那个里头海参、鱼头，还有各种各样 鲍鱼， 它就是配料也丰富， 是的，是的， 其实配料比那鱼头好， 是是的、 是吧？然 后那汁拌米饭多香、啊， 是是是是是，但是它那个就是得人多， 对 对吧？ 对 对, 对， 还有包括那个这是砂锅鱼头，一般你像就是白汤的有很多地方做啊，有那个淮扬府，沪江商办楼，这南方馆子大部分都有。 对， 但是还有一个叫拆烩莲鱼头。 对， 这做着就很麻烦了。这个当年我到现在我就觉得佟春园做的最好。 嗯， 因为我在他们家也学，跟那王洪庆王老师学后厨学厨，学过这个。哇，太麻烦了，先蒸，让它定型，然后呢蒸透了之后，不是蒸透，不能蒸透，然后蒸软了之后拆那个鱼的软骨， 总共多少块全部把它弄出来， 对，全都弄出来，这等于是然后再拿那个高汤再煨，那个确实是，而且很多地方一不留神那东西就腥了， 是， 对吧？那个好像是我记得有一窍门，就是那个鱼头，你拆完骨头，它不凉了吗？然后再怎么拿水让它给它热了，然后让那鱼啊别直接凉着就进那个高汤，这样就容易腥。光有胡椒啊、料酒啊什么的不够。这个我觉得这个菜，就是现在反正在北京吃，可能就更偏北方一点，它那个汤汁少了。一般的来说，那个什么，它就是汤水更多一点，更足一点。我就反正这个鱼头也是，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外餐也 就是西餐嘛， 西餐、日本的、日料的，不是都有吗？ 嗯， 你比如说那西餐，咱最熟悉的红菜汤，奶油蘑菇汤、奶油蟹肉汤。这我觉得这基本上北京人接触西餐、 就比较常见的嘛。 对， 哎、就一说好久没喝了，哎， 是吧？来一条酸奶油。 是啊。 啊，在俄罗斯，基本人觉得就是到那边导游都告诉你西餐要吃，哦，现在不说西餐一定要点什么了，俄餐沙拉汤和菜， 对吧 ？这个，还有像那个什么，龙虾烩饭，西班牙的。 哦、 那有汤吗？ 烩饭啊， 有 汤， 西班牙海鲜里 有汤 啊，不是海鲜饭，烩 烩饭， 对，烩饭有海鲜烩饭、龙虾烩饭， 就是跟咱们哲罗有点像， 海鲜烩饭像哲罗，龙虾烩饭不像啊， 拿龙虾哲， 好的 啊，就是龙虾烩饭，就反正我觉得汤它水水的比都很多， 真的， 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汤和汤特别好的地方，我忽然想起来，有个叫纯蒸世家的地儿，然后他们家就是只有两，感觉就是两个大菜，一个就是他的鸡汤，他每一桌上，你不是你点鸡汤，他给你端一个锅来，一个炉子，把炉子搁你旁边，然后把那个锅搁你边上，放一只鸡，是那个鸡还是广东的那种用金黄色的鸡，然后就是也不怎么加水，就在旁边蒸，蒸出了那个鸡汤，然后可以加松茸什么的。他家鸡汤特别棒，喝完了以后好暖和啊。 是，就是最近，就是我吃的一个类似于烩饭的那个吧， 烩饭、 又有汤、又有饭的那个、 哦， 我觉得还真是挺好吃的，立马让我对他们家的菜品180度调转 哟， 真的 哪儿不丁金鼎轩呀、啊？ 李佳佳串串香。 李佳佳，那我也要去尝一下。 因为他们家新开了一个升级的高端店，但是人价格不贵， 还叫这个名字吗？ 还叫这个名字， 太好了。 就是里头也不会乌烟瘴气啊，乱哄哄的。而且装修的也非常好，但是价格很便宜， 跟电台没什么关系哈。 然后但是他们家就是比如说炒饭什么这些都有，其中有一个是鸡汤烩的饭。 这跟他们家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吃完了以后不光管饱，同时你的胃啊是暖的。而且因为你能喝到汤的同时你还能吃到里头的泡的饭，真的很好吃。不错， 真好啊。 还有一个忘了说了，马凯他们家口袋豆腐。 对， 这口袋豆腐你看别的地儿啊，这个玉华台那口袋豆腐和原来一些鲁菜馆的那口袋豆腐都是汁儿烩的，最后是汁儿了，但是马凯他们家口袋豆腐是汤的，而且里头好像是鱼肉的。然后跟 口袋里边是鱼肉。 对，口袋豆腐里头是鱼肉，然后 你别听他的啊。 这个好像是，因为我吃着像，我没细考究，但是他们家那个汤也比较鲜，然后这个就是南方式的做法了，汤羹要多一点。 好，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自虐到此为止吧。 这个汤汤水水，这个。聊起来还比较暖的哈。下周呢咱们就把汤汤水水先断一断。啊， 下次说主食啊， 来点硬的， 全是包子呀，肉夹馍呀。 那我一定要吃饱了再来。 谢谢这个错错啊，也谢谢的 上心了， 特别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薄荷一样，谢谢啊，不要再百度了啊。 好了， 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夏明， 我是王威，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因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